科学的健身知识， 持续进行的节奏的一些， 在做一些腹肌的训练， 多样的运动项目。 攀岩呢，它是 那么滑冰呢， 专业的健康指导， 膝关节对准脚尖。 每天9:05，主持人孟宁邀您一起共享1025动生活。 本节目由北京市体育局、北京市体育总会、北京体育广播双奥之声联合制作，由北京市社会体育管理中心、首都体育学院、北京体育大学协助播出。本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听听 FM 同步播出。好听的听，爱听的听，欢迎您通过听听 FM 跟我们互动。好的，各位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继续锁定调频102.5兆赫北京体育广播双奥之声，收听今天由孟莹为您带来的1025动生活。我们在今天的节目当中继续为大家带来的是北京市全民健身科学指导大讲堂暨北京市社会体育指导员岗位再培训直播精彩内容的回顾。今天我们要继续来听北京大学第三医院运动医学研究所的研究员常翠青老师和大家分享健身人群如何吃好一日三餐。 那么我们的这个油呢，要充分利用我们现在的这一些烹调的家具，比如我们可以有空气炸锅，那你在这里边我们在做一些就是鸡呀、或者说是鱼的时候，可以通过它自身带的这个油脂，通过这个空气炸锅在加工的过程当中，它自身的这个油的释放，甚至呢它还可以把多余的油把它淋下来，那么也可以起到我们这个减油的这样的一些很好的办法。另外呢，有的人说那我就喜欢吃油炸的这些食品，那怎么办呢？那我们可以把这个油炸呢，我们可以改成煎，因为有时候煎的这个效果呢不比这个油炸的这个效果差。如果我们要是说那我就喜欢炸油条，那我们在炸油条的时候呢，我们尽量呢用新鲜的油，不要把一锅油从头炸到尾，而且呢炸完以后我这个油呢要充分的控油。其实最关键的，我们说这一些油盐呀、这一些摄入呢还是一个量的问题。我们说什么样的食物我们都可以吃，任何的食物只要是卫生的我们都是可以吃的，最关键是你怎么合理的搭配是更重要的。另外一点就是我一次吃的量也是很重要的。所以我们前面第一条为什么强调食物多样，就是说你如果做到了食物多样，你就避免了任何单一食物摄入过量，包括我们单一烹调方法烹调出来的食物的这样的一个多样。所以其实呢，我们在各种的这样的搭配中呢是有很多的这一些小窍门的，我们大家呢也都可以在家里做饭的时候也可以去尝试。那么另外一点就是关于我们说控油，还有一个除了我们说的猪牛羊肉这个饱和脂肪我们要充分的一个控制之外的话，还有一个要控制的那就是反式脂肪的问题。那么现在大量的研究表明，我们的心血管疾病的那么直接有独立风险的就是这个反式脂肪酸。那么这个反式脂肪，那么这个反式脂肪呢，它主要的来源呢是一个就是叫氢化植物油，比如说我们吃的各种各样的酥皮点心里边，那么它在加工过程中呢，它会选用这个氢化的植物油，经过加氢以后，然后让它饱和，然后呢让它吃起来呢，就是说这个点心呢都比较脆，比较酥。那么但是呢它在人工氢化的过程当中呢就会形成了一个反式的这个脂肪。那么我们正常的情况下是这脂肪呢它都是顺式的，顺式的话呢那么对我们的健康呢就是有益的，但是反式呢它就会是有害的。那么另外一个就是油脂的精炼反复的烹调，那就是我们比如说你家里如果喜欢油炸食品，一锅油天天都放在你这一个灶台上边，然后随时我都用它进来进行炸，那你就要特别注意你这一锅油的时间不要太长，就是最好我们每次油炸的时候用多少油我们就刚刚够就行了，就不要过量。 如果过量的话，那我下一次再用的时候，那我至少就是拿一半用过的油，然后再加一半我这是没有用过的油，就是要兑这个新油。那么还有就是我们这个油呢，就是不要反复的，就是用的时间很长，反复用的时间很长。包括我们在大街上，比如说你要是早餐，你就喜欢吃这个油条，那你如果经常在一个店里买的时候，那就建议你要用它，就是第一锅新油，或者说是那么前几锅那么出来的这个油条。如果它从早上8点一锅油，7点一锅油，然后一直都炸到9点，那你9点钟再去吃这个油条，它的反式脂肪酸的含量就会明显的就会很高。所以这个也是我们在吃的时候要特别的注意的。那么另外就是说一些天然的一些，比如说这一些牛羊肉乳脂，它也是就是反式脂肪，但是它的这个反式和刚才我们前边讲的两个反它是不一样的。换句话说，就是天然的这个反式脂肪是可以吃的，对人体呢是没有害的，主要是这个加工了，反复加工的这个油脂产生的这个反式脂肪酸是对人体有害的。那有人可能问了，那为什么天然的没害，加工的有害？是因为它在反式的，那么它的位置不一样，它位置不一样，因为人工的和天然的，它在这就形成反式脂肪酸的，它的这个位置不一样，所以它在体内对健康呢是不一样的，所以大家了解这一点就可以了。我们在买这些加工食品的时候呢，你要学会看它的食品，它的一个配料的一个标签和它的一个营养的一个标签。那么如果你在配料表里边发现有植物氢化油、人造黄油、人造奶油，还有起酥油，这一些字眼的话，还有植脂末的这一些字眼，那就说明它的配料里边，那它就是有这个反式脂肪酸的，那么这样的一个风险。不过现在呢，食品的加工，对于这一些氢化的植物油，他们也在改进工艺。你比如他们可能会在配料表里边写有氢化植物油，但是在它的那个营养标签里边脂肪下边他会说反式脂肪是零，那是因为它的这个氢化植物油的加工它进行了改良，也就是说在选择这些加工类食品的时候一定要会看它的这个配料表和它这个标签，根据它这些内容来选择健康的这样的一个食品。那么关于我们日常的烹调用油的话，那我们也会有一些选择，也就是说你在家里边做饭，那你们家里边的这个油通常选用的是什么油，然后呢我们的这个烹调用油呢也要多样化，比如我们在不同的地区它可能家里的这个油不一样，像东北地区它主要的油是大豆油，那么在华北地区，华北华中地区可能更多的用的是这个花生油，那么再往南走可能用的就是菜籽油可能比较多，像西北的话可能用亚麻籽油比较多，那么就是根据不同的地区它可能用的这个油的种类呢不一样，所以在我们家里边的这个烹调用油呢，我们也要就是有一个很好的一个搭配，比如东北的这个大豆油相对来讲是欧米伽三、欧米伽六这两个脂肪酸的含量呢都比较多的，也就都是比较平衡的，但是豆油呢有一个问题，就是很多人可能享受不了它的这个大豆的这在油炸过程当中的它的有一种特殊的一种味道，你可能不喜欢。那么西北呢它可能是以亚麻籽油为主，但是有的呢可能它这个亚麻籽油也是欧米伽三比较多的，所以呢也是我们的这个就是在油脂里边是推荐大家呢，就是说你可以在你的家里边备一瓶这一个油。那么对于我们国人来讲的话，我们家里边就是缺的就是还有一个就是单不饱和脂肪的油呢也比较少，那么这两个油呢主要是一个是橄榄油，一个是我们的茶籽油。其实我们国家像江西一带的它的这个茶籽油，它的单不饱和脂肪酸的含量一点都不低于橄榄油，一点都不低于橄榄油。 那么再加上现在的它的这个榨油工艺的这样的一个提升，那也就是我们的这个精制的这个茶籽油也是很好的单不饱和脂肪酸油。所以在我们的家里边，那么你可能会有一些比如说大豆油啊，还有就是花生油、玉米油，那么这一些芝麻油，这一些油在我们家里边可能是常客。那么同时呢，我们也可以加一瓶比如说亚麻籽油和橄榄油。亚麻籽油、橄榄油和这一个芝麻油都可以做凉拌菜来用。那么橄榄油、茶籽油这一些单不饱和油比较含量比较高的这个油呢，最好呢我们叫热锅凉油，就是先把你的锅烧热，然后我们再把这个油放进去，放进去的同时，然后我就很快我就开始放菜呀或者炝锅，否则的话呢，那么它这个单不饱和脂肪酸它容易很快的就容易氧化，所以烹调的时候要特别的要注意。如果你们家如果经常喜欢吃油炸的，那么这个油呢，那我们最好的还是要用就是一些饱和的脂肪含量高的比较油比较好，比如说像腌制油、像棕榈油，包括我们的方便面为什么用的也都是棕榈油，就是因为它主要是它耐熬，就是说你在炸的过程中不会导致我们的脂肪酸的过氧化的问题。所以这也是根据我们不同的油它的脂肪酸的构成，我们在家里边也要适当的要选择。所以说我们在家里边，那你怎么搭配呢？你可以用橄榄油、菜籽油，然后凉拌菜，那么也可以用比如说花生油、橄榄油，然后我各炒一个菜，那这样的话呢，你就能够把我们吃的这个油呢就是多样化，同时呢满足我们机体的这个不同的脂肪酸的那么它的这个需要量。 生命在于运动，今天您运动了吗？您正在收听的是1025动生活。好的，欢迎您在一段宣传片花回来之后继续锁定调频102.5兆赫北京体育广播双奥之声，收听今天由梦莹为您带来的1025动生活。我们在今天的节目当中继续为大家带来的是北京市全民健身科学指导大讲堂暨北京市社会体育指导员岗位再培训直播精彩内容的回顾。今天我们听到的是北京大学第三医院运动医学研究所的研究员常翠青老师为大家带来的健身人群如何吃好一日三餐。 那么下边我们就是要足量饮水。足量饮水呢，是因为我们这个水和我们机体的这个健康，它的一个非常的一个重要。目前呢，我们知道，比如说这个人，我们都知道，你经常水喝的不足的话呢，那你会出现便秘。其实经常你如果喝水不够的话，你这个我们叫体内的水合状况不好的这种情况下呢，那么它也会出现其他的一系列的问题，比如说皮肤会干燥，比如你的关节会不适，尤其是当你运动的时候你会关节不适，然后你去医院检查，既没有关节炎，也没有骨质增生，也没有骨质疏松，但是就是一运动，你这个关节就不舒服，那有可能是因为你体内水合状况不好，因为你的关节液分泌不足导致的。所以这是就是我们如果你水不好，就是说你水喝的不多的话，那么另外的话呢，还有长期机体的水的不足的话，它可以慢性肾病的发病率会增加，也就是增加慢病肾病的这样的一个风险。那么你水喝不足，它也可以导致你的这个认知的这个能力的下降，比如说你会觉得你反应比较慢，那么这也是与你这个就是长期的这个水喝不足导致的。那么另外，如果你长期的这个水喝不足，比如说和一些脑卒中还有冠心病，那么还有这些静脉的血栓的形成，那么它也是有一些相关的关系的，包括结石、胆结石、肾结石，然后包括有一些高血压，这一些它都会有直接的关系。因为我们的人体成人的人体的水分能达到70%左右，那么儿童青少年达到70-80%，我们的婴儿体内的水80%-90%都是水，所以如果你体内的水和 不足的话，那么它会导致我们机体的这样的一个整个的代谢都处于一个就不是一个很高效，或者呢都会处于一个紊乱的这么一个状态。那我怎么知道我这每天的水喝的够不够呢？其实一个最简单的办法就是看你尿的一个颜色。如果你尿的颜色经常都是像茶水色的这个颜色，那你肯定体内水喝不足。所以我们正常情况下，那么你这个尿的颜色呢，应该是就是特别淡的淡黄色，那么它才是一个就是比较正常的，才是一个比较正常的。或者呢，你发现你这个尿的颜色是无色的，那么它才是一个就是相对我们的体内的水呢是有这样的一个满足，或者说是一个水喝比较良好。那么我们每天饮水每天喝多少呢？一般来讲每天我们的饮水量就是女的不要少于1500，男的不要小于1700，也就是500毫升的这个水平呢就是3瓶左右，那么这样的一个饮水量。那么我们喝水的话呢，应该就是主要是喝什么水呢？就是有很多，那么推荐呢就是说要我们的凉白开矿泉水，那么应该是就是是我们主要的水的一个来源。当然我们的这个水呢，也我们每天因为我们的国人就是说每顿饭呢喝粥喝汤比较多，那也是我们水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来源。如果你没有喝水的习惯，那你一日三餐一定要有汤要有粥来满足我们这个水的这个摄入量。那么关于其他的这一些饮料，各种各样的饮料，比如碳酸饮料、乳饮料、营养饮料、运动饮料，还有各种各样的这一些茶水，包括这一些咖啡，那么都是供给我们体内水的一个很好的那么这样的一个媒介。或者说呢，这一些饮品也是我们水的一个主要的一个来源。但是呢，不同的饮品的话，那么在选用的时候它是有讲究的。比如说我们的这个茶，我们有绿茶有红茶，那个绿茶呢更多的还有抗氧化的那么这一些物质呢比较多，所以经常比如说刷屏的电视机前的，那我们最好呢每天那么你要有2到3杯的这个绿茶，就是用茶泡的水来喝。你比如红茶里边的发酵的成分比较多，那么所以它里边呢有一些就是属于比如说可能是对我们的胃呀助消化的比较好，那么我们就可以呢饭后呢可以来一点就是说这样的一些红茶。那么还有呢这个咖啡，咖啡我们在喝的时候，我们最好呢就是可以有一些就是你那个就是关于要不要加伴侣或者说是加糖的问题。原则上我们就是说觉得这个咖啡呢要是从健康的这个效益来讲，那么建议可能喝 K 咖啡要好一点，因为它不仅对于我们糖尿病的预防，以及呢对于我们的减肥，也就是它调节糖脂代谢呢有好处。那么另外的话，这个茶里边就是咖啡里边的这个咖啡因，那么它对我们的就是说大脑的这一种兴奋性保持它的这一种警觉性呢，那么也是有一定好处的。但是如果你这个咖啡每天如果超过4杯的话，那么它可能对我们的骨健康，尤其是对女性的骨健康，它会造成骨的流失。所以呢我们这个咖啡呢每天呢以2到4杯呢就是这样的一个量比较好。那么对于尤其是对于减肥的，那么你最好呢就不要加这个植脂末和糖，否则的话呢效果会大打折扣。但是如果你是享受这个咖啡的这个美味，那么你在有适当的活动量和一个健康的状况之下，那我们呢就可以就是这样的来进行，这样的话呢就是来选择。因为毕竟我们喝咖啡还是要享受我们饮食给我们带来的这一种美感。 我们刚才听到的就是北京大学第三医院运动医学研究所的研究员常翠青老师为大家带来的健身人群该如何吃好一日三餐。咱们也是稍事休息，在节目的下半段还会继续和大家来分享今天的话题，也提醒您不要走开，咱们一会儿见。 大声唱冬奥，一起向未来。

北京市全民健身科学指导大讲堂暨北京市社会体育指导员岗位再培训直播精彩内容的回顾。今天我们要继续来听北京大学第三医院运动医学研究所的研究员常翠青老师为大家带来健身人群如何吃好一日三餐。 关于饮酒，目前的推荐或者说目前的证据就是一定要严格控制，因为对于我们的饮食文化或者说是酒文化来讲，叫无酒不成宴席，所以呢就是说我们都有这个饮酒的习惯，很多人都有这个饮酒的习惯，所以说如果你要是饮酒的话，那你一定要限量，一定要限量。那么对于男性来讲，那么一天的饮酒量，比如说那我就是控制在一瓶啤酒，500毫升的啤酒控制在一瓶，红酒的话呢大概是一杯就是150毫升，白酒的话呢就控制在1两50毫升，所以我们叫3个1，一瓶一杯一两就是要控制。如果是女性的话呢，那要减半，比如说啤酒我们可能就是一听啤酒大概350，然后红酒的话呢那就是控制在100毫升，那么白酒的话呢那就是要我们说就是半两。那么根据2019年的最新的那么这个酒与健康呢建议呢，男性也不要喝这么多，就是说男性你也要控制这个酒精的含量，要控制在15克之内，就是根据目前的最新的一个研究来讲，就是都要饮酒的话一定要严格的控制，那么尤其是我们要限制高度的酒，一定要限制高度的酒，那么就是如果要喝我们也选择酒精含量比较低的这个酒的问题。那么另外饮酒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关于酒驾，因为酒驾导致的意外伤害那么也是一个需要我们特别特别注意的，所以呢这就是如果我们外出吃饭那么又有酒的话，那你要不你要开车，要不我们就不喝酒，要不我们就找代驾，所以千万不要大意，因为这个饮酒造成的这个意外伤害，或者说包括其他的一些意外伤害，是导致我们人类死亡的，占死亡原因是排在第四位的，前三位都是这一些慢性病，但是第四位就是意外的伤害，所以这个呢也确实，是有的人可能会说了，那我适量饮酒，那我就是我可能就是更享受这个饮酒的这个过程。更享受这个饮酒的过程，那么如果你是有这样的一个真的是喝酒以后你觉得是一种享受的话，那我们这个量一定要控制，就是要适量。那么最后一条就是杜绝浪费，性进食上，这也是我们在就是去年疫情期间，那么卫健委也特别的就是我们要倡导，就是要分餐，要公筷，要分餐。那么公筷和分餐不仅可以就是说从卫生的这个角度来防控那么新冠病毒的这样的一个感染，那么也是预防食源性疾病很好的一个措施，那么这也是一个很好的良好的一个饮食的一个习惯，包括我们如果要是进行分餐，那么也是杜绝浪费很好的一个措施。所以呢我们要对于我们所吃的这一些食物一定要有，就是说要有这样的一个，我们不说去敬畏这个食物，但是至少我们要珍惜这个食物，因为这个食物本来它就来自不易，再加上这个食物是和我们的生活是密切相关的，和我们的生存和我们的健康和我们的生命密切相关的，所以我们要珍惜它，不要去随便的就是说把它浪费掉。那么另外一点呢就是说要选择新鲜卫生的食物和适宜的烹调方法，那么这个更多的是从卫生的这个角度来倡导的，因为没有卫生的食物就谈不上健康，也就是首先我们的这个食物要无害，对吧，要把我们的就是说这个有害的这个成分，包括细菌污染、生物性污染，包括物理性的污染，还有化学性的污染，我们都要把它控制到最低的这样的一个这样的一个程度。那么为什么还要强调适宜的烹调方法呢？是因为我们的烹调方法不当，比如说我们的反复油炸油煎，长时间油炸油煎，它会产生一些致癌物，那么这些致癌物 本来它是一个很好的食物，结果因为反复的烹调这种煎炸，结果导致它产生这一些有害于我们健康的这一些致癌的物质，所以我们也要特别的就是要注意。那么另外一个卫生问题就是我们食物的制备，生熟呢要分开，熟食呢二次加热呢就是要热透。原则上我们家里边烹调的话，我们的那个砧板你最好家里要有三块砧板。那么三块砧板干嘛用的？一块就是切生的，一块呢就是切熟的，一块呢是专门用来切水果，是用来专门切水果和蔬菜的，就是凉拌菜的。那么那个另外一个切熟的主要是动物性的食品，肉类的食品，因为它切完了以后它会比较油腻，虽然它是熟食。那么生的话也最好你的砧板可以两边用，一边是切植物性食物，一边是切动物性食物，这样你分开的话它就不会导致这个交叉的这样的一个感染。那么最好我们食物的预备呢也要就是定量的，就不要把它弄得太多，因为你这个食物如果太多的话呢，扔了觉得可惜，对吧？食物呢有点浪费。有很多比如说我们在门诊上遇到的，尤其是就是比较节俭的或者说是老年人，那么他为什么会胖？就是每顿饭那么他把剩饭剩菜舍不得扔，放到冰箱里又觉得占碗占盆的，所以呢他就说哎呀就这两口我把它吃了吧，结果成年累月，结果导致的这个体重呢就增加。那么另外就是如果你确实这一顿饭做多了，那我们在下一次吃的时候一定要把它热透了，一定要把它热透了。另外这个剩饭剩菜最好在24小时之内要把它搞定，否则的话呢那么时间太长了，那么里边的比如说它会有细菌的繁殖，那么营养素的流失，它的一些分解代谢也会下降，会导致你这一个微生物的这一个感染的这个风险增加。那么同时呢营养素的流失也比较多，所以这也是我们就是为什么要说最好是要定时定量，不要就是太多，不要剩饭剩菜的这样的一些原则。尤其是我们蔬菜的烹调，那么最好不要过夜，就是说剩的就是这一些剩的蔬菜最好不要过夜，比如说这些肉类的食品和根茎类的这一些蔬菜呢可以过夜，但是也最好第二天呢都要把它吃完，就不要再放了。那么在这里边还有就是要学会阅读食品标签，要会合理选择食品。我们在前边呢已经讲过，就是食物的配料包括食物的成分，它和我们食物的选择是密切相关的。那么另外还有一个阅读食品标签呢，它还可以帮助你选择，比如有一些营养标签它会标低它是低钠食品，它是高钙食品，它是高蛋白食品，它也可以帮助你来进行选择。那么尤其是对于我们运动健身的人群，那么它会有一些叫运动营养的食品，那你要是不会看标签，那你就不知道要选择什么样的是更合适的，所以这个呢也是需要我们特别要注意的。所以一定要学会阅读食品标签，要会看它的配料和它里边的营养标签的各种营养素，以及它的有一些对我们的机体有保护作用的这一些成分的，那么它的含量可以来帮助我们选择。 生命在于运动，今天您运动了吗？ 好的，欢迎您在一段宣传片花回来之后继续选择收听调频102.5兆赫北京体育广播双奥之声，收听今天由孟莹为您带来的1025动生活。我们在今天的节目当中为大家带来的是北京市全民健身科学指导大讲堂暨北京市社会体育指导员岗位再培训直播精彩内容的回顾。今天我们听到的是北京大学第三医院运动医学研究所的研究员常翠青老师为大家带来的健身人群如何吃好一日三餐。 那么最后一条呢，在这一条推荐里边呢，就是关于我们整个的饮食文化的问题。因为在我们的饮食文化里边有很多，比如说像我们劝酒的这个习惯也是不太好的，所以我们今后呢，那我们就不要劝酒了，对不对？无论是在家还是我们在公共场合，都是要适量， 都是要适量。那么另外就是我们的这个公筷公勺，就是不仅我们在家里边，不仅在外边，在外就餐的时候，大家一个餐桌上，然后要公筷公勺。那么在家里边，我们也要公筷公勺。其实大家可以去尝试一下，不像你想象的那么的麻烦，很简单。比如我们在家里边，那么你可能就是，如果你炒了两个菜、三个菜，那我就可以用一双公筷，然后我把这每一份菜，你家里三口人吃还是四口人吃，我就把这一盘菜，我就先把它分成，在这一盘里边把它分成四份，那么一人吃自己那一份就可以了，对吧？非常简单。那么也可以，比如说我用这个公勺，我直接把我这几样菜，然后放到加到我自己的这个碗里，那么这也是一个办法。或者我们干脆用稍微大一点的这个盘子，直接我们把饭和菜直接都分到我们每人一份里边。那么这样一个最大的好处就是，我们既可以定餐定量，那么也可以做到那么这一个分餐的这样的一个习惯。所以这个呢，也是我们就是在家里边养成这个习惯以后，它也会避免这样的一个食源性疾病的一个交叉的一个感染，也可以避免我们一次食物摄入过量，也可以避免食物摄入呢就特别单调这一些问题。比如为什么我们国人幽门螺杆菌的，那么它的这一个感染率那么高？比如我们的肝炎的感染率为什么这么高？其实都和我们的这一种饮食的这一种习惯和这一种方法，那么是密切相关的。所以像这一些呢，我们都要特别的要注意。那么还有一些，比如说我们的有一些这个喂孩子的吃饭的，说孩子一岁两岁孩子小，然后大人把这个食物在自己的口腔里嚼完了以后，然后再吐出来喂孩子。所以你像这一些不良的这一些习惯，我们以后呢都一定要拒绝它，就一定要摒弃，因为这都是就是很不好的这一个习惯。我们每个人口腔里边的细菌它都是很多的，所以说呢，你拿这样的一个饭食然后来喂孩子，那么对孩子那么都是一个很不好的一个现象。所以这一些呢都是就是特别的就是不好的，都是我们要特别要注意的。包括我们在外就餐，你就可以明确的要求就是这个那个供餐的这个场所给你供勺供筷，所以这也是我们要特别注意的。如果实在是拒绝，觉得呢哎呀没有多余的供勺供筷，那我们在吃菜的时候，你只夹你自己眼前的这一块的菜，对吧？那么他也能做到。或者你在夹菜的时候，你尽量不要碰比较大块的菜，你不要碰周围的这个菜，这都是一个习惯。你只要养成这个习惯，那我们就可以受益终生。所以这是我们就是要特别的要注意的，我们的饮食的一些行为方面的，也是和我们刚才讲的和我们的食源性疾病密切相关的。因为你幽门螺杆菌的感染直接导致的就是我们的这个胃肠功能不好，包括比如说胃溃疡、慢性胃炎，那么严重的比如说胃癌的发病率为什么这么高，那么都是与它呢有直接的这样的一些关系的。所以呢，我们还是为了我们整个胃肠道的健康，还是要特别的要注意就是这个卫生的这些问题。那么我们强调说新鲜卫生的食物主要指的是什么？就是说新鲜应季，就是自然的，我们在那个出产的，然后就是没有经过深度加工的。所谓的深度加工，比如说我们把水果制成了罐头，我们把肉制成了各种各样的灌肠类的食品，包括罐头的这个肉制品，所以这种呢，这都属于深加工的，或者说是叫加工的这一些制品。一般来讲，你比如说我把这个蔬菜我把它摘干净了，这不叫深加工。所以这是呢都是我们比较自然的这一些食物，所以这个呢也是要特别的我们要注意的。那么另外我们要吃这一些新鲜，为什么说新鲜应季的？因为应季的这个食物，它会把就是我们整个大自然，那么它对食物所赋予它的营养的价值和它的一些保健的这一些成分， 它和你在大棚里边人工的这种方法它做出来的它是有区别的，是有差别的，所以我们要首选新鲜应季的这一些食物，然后就是说尽量的就是通过人为的这种少加工的食品我们要尽量的少吃，因为现在的研究证据比如说我们加工类红尤其是加工类红肉制品，比如我们加工的腌制的这一些熏烤的这一些食品都是和我们的癌症的发生风险直接相关的，把它们都列入到了就是致癌的这一些食品或者说是叫致癌物的那么这一个类别里边，所以这是我们要知道或者说是要了解的。那么前边呢我们讲的主要是关于通过这一个膳食指南，那么通过这几条就是更多的是通过这一种策略的方面，或者说呢大家呢先有一个宏观的一个认识，对这一种健康的这一种膳食的模式膳食的搭配以及我们每天在进行食物选择的时候那么我们要注意哪些问题或者我要关注哪些问题，我们有一个这样的大概的一个了解。那么下边的话呢我们会就是针对我们的就是相对的一个就是个性化一点，就是针对我们不同的这个运动的水平，那我到底我每天我要怎么样来安排我这个饮食或者说我这个饮食我要怎么来吃。那么首先我们说的这个原则呢还是就是要量出为入，量出为入，如果你现在你的体重是在一个正常范围之内的，那么就是比如说用你的体重，你现在你的体重公斤的数除以你身高以米为单位的一个平方算你这个 BMI， 如果你是在 18.5-24 之间的，那么你就要通过测量你这个体重来判断你这个吃和动是不是达到了这样的一个一致性。当然我们即使你这个体重是在这个范畴之内的，我们鼓励的也是要一定要多动，就是在动的基础之上来安排你这个吃，而不是说那我这个体重现在在健康范围之内我天天我不动我就少吃呗，不是的，因为你不动即使你不动你少吃你的体重在正常范围，但是你这个体重不是一个健康的体重，为什么？因为你体重的构成不一样，你脂肪多肌肉少，那你不是一个健康的体重，这个健康的体重要把我们的体脂原则上来讲比如说女性你这个体脂最好不要超过30%，如果20岁以下的你不要超过25%，如男性那么你这个体脂要控制在10%-20%，最好不要超过25%，所以这样的话呢就是才是一个比较健康的体重。除此之外还有你这个肌肉的量也不能太少，如果你肌肉的量太少同样的那么它也会发生一系列的问题，比如说它也会出现胰岛素抵抗糖耐量异常然后发生糖尿病前期的那么这一些问题，所以这是我们在进行量出为入的时候前提条件是要多动，在多动基础上那我们应该怎么吃，而不是我不动我也不吃，所以这个是大家要特别要注意的问题。那么我们说刚才讲是在多动的基础之上，除了前边我们说的那么每天30分钟每周累计150分钟中等强度之外的话呢，那我们就是如果你要是就是说是步行的话，那你每天的这个步行的步数那么应该是在4000-10000之间，是一个我们维护我们目前我们的健康或者是促进我们健康的一个这样的一个运动量。那么在这样的一个运动量之内那我们要去怎么样吃，因为在这样的一个运动量之内我们可能也会有适当的比如说就是力量的训练，比如我上肢力量的这个训练，我的二头肌三头肌我可能要进行一些抗阻运动，我可能要做一个平板撑，我也可能会做一个就是深蹲，我也可能借助台力带啊借助哑铃啊然后做一些这一些活动，或者我们到健身房针对不同的肌肉群来进行